在月光下。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话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鼓马。

Oh,

的笑容更明亮。哎，别问我来自何方，青春要为你放光，为你孩子的梦想，为你山野的芬芳，让希望扎下根，让幸福快快长，